中的蝴蝶它在飞，美丽身影人人追，花前月下不停地飞，让谁都陶醉。 是1999年的青春偶像剧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的片尾曲，由陈明演唱。这首歌无论什么时候听，那种来自内心深处的震撼总是让人热泪盈眶，就如同看一些貌似不经意的东西，却在回味之后最执着地留在了你的心底。

间多少绝唱间无松，盈盈掌声红娘子，十两怒成百宝箱，若无真情无绝唱。情海无尽波涛汹，风流淹没红尘中，大浪淘尽多少痴情衷，雷峰塔压白娘子，红楼梦中梦难醒，千古绝唱皆无情。 千阙歌，让我们继续踏上经典老歌的寻梦之旅。我是云云。他一定很爱你，还记得这首歌吗？它是阿杜2002年演唱的。2003年这首歌获得了第三届音乐风云榜年度十大金曲奖。他一定很爱你描述的是男人被所爱的女人背叛时的无助。一起来感受一下阿杜那略带沙哑的嗓音。

应，连理智和心思全都反应快不停，难抑止难抑止，连锁反应快反应，连粒麦和腰骨全都反应快好劲。 由歌手林依轮在1993年演唱，这是他的代表作。作为轻松调侃的一首都市情歌，《爱情鸟》飞遍了全国，在无数年轻的恋人当中传唱。林依轮也由此树立了自己快乐大方的音乐形象。 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？呼呼呼，让我觉得心在跳。我看不见它，但却听得到。这只爱情鸟，它在向我欢叫。

难聚首，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，有时酒也酒，愁更愁，情更忧，回家的大锁始终在心头。就饮尽这乡愁，醉倒在家门口。 国》由已故音乐人高峰创作并演唱。1995年一经推出，反响强烈。这首歌融合了很多地方民歌的元素，唱出了祖国河山的多姿多彩，表现了中国人共有的自尊和自豪。时至今日，《大中国》听起来依然荡气回肠。千千阙歌就到这里吧，我是云云，稍后下一时段让我们继续踏歌而行。 山风景，水流吟啊，春

住的时间，能从容地面对这跳动的边界，落日的孤单，在匆匆人世间，只相逢一瞬间，就已相信还有不变的誓言，真正和永远，人间事如潮水，过去的无法再挽回，偶然间才发现你只是默默相对，最爱这一天，黑也好心也好，最爱这一天，生老是命运知道，最爱这一天，苦也好痛也好，最爱是 2010年，谭维维和汪峰一起演绎了《石头在歌唱》。在这首汪峰创作的歌曲中，谭维维富有穿透力的声音和汪峰沙哑富有磁性的声音完美融合，效果让人惊喜。这首歌有别于一般男女对唱的情歌风格，凸显了人文情怀，一起来品味它特有的味道吧。 满天的星星都纷落在路旁，老橡树在低语，柳枝在摇荡， 就像拥抱永不褪色的信念。 我多想亲吻这清澈的蓝天， 就像亲吻永不磨灭的爱情。 空中飘扬，2009年由汪峰演唱，他的词曲创作也由汪峰本人操刀。这首歌曲中，汪峰不改摇滚本色和人文关怀，词曲唱俱佳，是一首非常值得一听的歌，一起来感受，也把它作为今天千千阙歌的结束曲。我是于云，明天早晨5点，让我们继续回到这里品味千千阙歌，陪你踏歌而行。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。 当黎明和落日的光影交错的时刻，我们纷纷踏出每一座尖角的城市，一道炫目的光芒从远处的天际闪现，为拯救正义而灵魂孤独的人显现，为放逐的救赎而被遗弃的人显现，高举着 手比起搬家三心如悬，被灼伤的骨而破碎的母亲闪耀，会挣扎着来自底层的灵魂闪耀， 老袁，连赢四盘了啊！这。